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赫连似乎也有点惊讶，更显得这一面难得。这西戎蛮子在月光下的样子确实漂亮得很，鼻梁眉骨都让人想摸一摸，嘴唇亲起来感觉也好得很。荣浩没想到这动作会引起他这样激烈回应，险些把自己亲到背过气去才罢。他咬了赫连一口才被放开来，正靠在墙上喘息时，忽然听见这西戎蛮子道： 荣大人，你跟我走吧。 荣大人缓过气来就骂他： 你做梦呢，小爷我凌烟阁上排名第二的平西王，跟你去做公挚然？ 所谓公挚然，是前朝一名书生，才学极好，可惜面貌丑陋，殿试时被触落了，一气之下投奔了敌国，结果当上了宰相。所以从他开始，殿试再没有落榜机会，只要进入殿试，人人都有官当，也算是为天下文人出了口气。但在汉人眼中，他还是彻头彻尾的叛徒，荣浩当然不会听这建议。 300年来才出了一个公挚然，倒是你，西戎不好待，不如来我大周当个谋臣最好。 你们300年来才出一个公挚然，我们可是一个公挚然都没出。 赫连淡淡道。话说到这儿，其实也就到了尽头了。要是以前的荣浩，大概觉得这就是终点了，而赫连撤身的样子也像是觉得意兴阑珊了。但荣浩虽然权谋不算顶尖，仍然是东宫数得上名号的聪明人，有些事就算没学过也看穿了。眼看着赫连已经走到巷口，荣大人靠在院墙上，看似已无话可说，却忽然道：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一处。 赫连停住了，听见荣浩声音在背后道： 你想要权力，但你更想要我知道你是谁。 如果只是要算计东宫，何必用这样激烈手段？他是因为荣浩始终不忘记招安他的事才这样做。能被招安的都是臣子，而他是草原上未来的黑狼王，能坐下来和萧景琰二分天下的人。因为荣浩看清了他，所以他要用这一记漂亮至极的重击让荣浩知道他是谁。自己从来没说错，这西戎蛮子是世上最最记仇的人。月上中天，荣浩安静靠在院墙上，身上还盖着赫连的紫貂披风。也许是因为之前那场折腾的缘故，他实在累极了，一动也不想动。西戎蛮子真蠢啊，自己就算计谋上再差，不至于这么多天来还看不出他不是久居人下的人。事实上，自己还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人。当初在天香楼让于嫣然骑马回宫禀报，难道是闹着玩的吗？与其说自己是觉得能招安他，不如说是一厢情愿的希望招安他。就像他明知不可能，还要问自己愿不愿意跟他走一样。今日茶楼一会，京都又要掀起惊涛骇浪。在绝对的权力面前，这点一厢情愿的犯傻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不过是一点无伤大雅的意外，下手时甚至不会为此犹豫分毫。就像在这小巷中的疯狂，与其说是情之所至，不过是最后的告别罢了。一日相见，刀光剑影，生死一线，谁会留情呢？相比荣浩这边的狼狈，太子殿下那边就从容得多。也是小颜实在恢复得快，虽然被赫连的挑衅弄得愤怒不已，但长期钻研兵法，早知道盛怒最容易影响判断，反而迅速冷静下来，还主动问萧景琰： 我们去买糖人吧。 萧景琰跟着他下了茶楼，沿着夜市长街一直走，人群已经不如之前多了，捏糖人的摊子就在街尾。 旁边银灯高照，这摊子大得很，像一座小楼阁似的，上面插满了琳琅满目的唐人，有三国刘关张各位英雄，也有隋唐演义里的瓦岗群雄，甚至还有本朝的凌烟阁18位功臣，其中又以陈三金最受欢迎，摊子边围着的小孩人手一个，尤其有个穿着华贵的小胖子骑在仆人肩膀上，左手是云中雁罗良思和小李广费城，右手攥着个陈三金，头已经啃掉半个。还好卖糖人的不敢捏本朝太宗皇帝的糖人，不然太子殿下可真就哭笑不得了。严君玉显然从小就是这儿的常客，熟门熟路，挤进一群小孩子中间，十分阔气地从云兰给他准备的荷包里拿出一个如意银刻子来。 我要一套五虎将，再加12仙。 那卖糖人的老板已经有2个徒弟了，正看着徒弟做事，听到这话抬头一看，顿时笑了。 原来是严小侯爷呀、啊！哎，知道了。 萧景琰还是第一次听到这说法，笑着问他：“ 什么是五虎将？什么是12仙？” 旁边的小胖子顿时来了精神，连忙告诉他：“ 这你都不知道，五虎将加12仙是多少？正好17个。”这意思就是说，买糖人的是凌烟阁上的后人，除了自己家祖上，其余的全都可以捏。 萧景琰难得遇到有人对他这么不客气，也不生气，反而笑了。 那卖糖人的又怎么知道哪家是他祖上的？ 这你都不知道呀？唐仁章的糖人可贵了，他家就开在我们侯府那条街上，我爹从小就去买，当然认得了。我爹还跟我说，严君玉小时候他奶奶不让他买糖人吃，他还偷偷买呢，有次翻墙差点没把腿摔断。 旁边梳着压髻被奶母牵着的小姑娘也教他，小姑娘人小鬼大，一面说话一面插着腰，神气得很。但萧景琰低头朝他一笑，是天心朗月般的好看，他顿时脸都红了。严小侯爷本来是带心上人来吃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的，没想到被人揭了老底，顿时耳朵都红了，吓唬小女孩道： 就你话多，再说把你抱去卖掉。 小姑娘不过8、9岁的样子，厉害得很。 你敢？我告诉姨姥姥去。那小胖还说了呢，你怎么不卖他？ 我比他高一辈，他拜年的时候还管我叫表叔呢。 小胖子笑嘻嘻道。聚在摊子面前的小孩顿时都笑了，严君玉懒得和他们多说，见糖人已经捏好了，接过糖人拉着萧景琰就跑了。小胖子还在后面追问： 严君玉，我哥问你什么时候找他玩打仗的游戏，他等你好久了，你再不来他就要去戍边了，他怕死，天天躲着哭鼻子呢。 知道了，明天就去。 严君玉带着萧景琰一路跑，这半城全是熟人，没地方可去，只能带着萧景琰又去爬旧城楼。他一看就是常年翻墙爬树的人，掀起袍子下摆把糖人一兜，剩下一个费城，紫金冠上铃子太长怕碰断，就咬着棍子叼在嘴里，几下就爬上了旧城楼。夜幕下南城又是另外一番景象，万家灯火，血色一直蔓延到天边。严君玉骑在飞檐上分糖人给萧景琰： 叶慎给你，罗良思给我。那哦，对了，你先别吃，让我尝尝，万一有毒把你毒死了，天下人都要伤心了。 萧景琰笑着凑过来，严君玉正大嚼罗良思的道袍袖子，没提防被他抬起下巴亲了几口，顿时有点脸红。小颜睁大眼睛的样子实在太好看，糖人也甜得恰到好处。太子殿下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认真告诉他： 可是毒死小颜的话，我会很伤心的。 严君玉在下面挺厉害的，遇到太子殿下是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嘟囔了两声，又继续分他的糖人了，但是耳朵是一点点红起来了。他告诉萧景琰： 这个很好吃的，我们以前玩游戏就拿这个当赌注，玩得可认真了。 七八岁的小岩拿着糖人兴冲冲地跟人玩打仗游戏，赢了就得意尾巴都要翘起来的样子，想想都让人心都要融化了。但其实也不过是一层薄薄的糖壳子而已。那侯府的小姑娘说着可贵了的糖人，其实也不过十文钱一个，这就是小岩摔断腿也要翻墙去吃的美味了。凌烟阁上的王侯凋零至此，整整一代人都没有见过东宫储君，甚至不得不戍边送掉性命。小岩吃着这样便宜的糖人，等着父亲回家的时候，荣浩他们吃的又是什么呢？严君玉一点也不知道萧景琰为什么会凑过来这样温柔地吻他，几乎是带着点悲伤的，像把他当成了什么珍贵而易碎的东西。他不知道太子殿下恨不能遇见他的时间还早十年，他反而觉得自己今天带萧景琰出宫可真值了。原来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的，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他看，想带他去看灯，去吃糖人，去在夜市汹涌人潮中穿梭，一边跑一边大笑，恨不能把过去所有的快乐通通给他补上。其实严君玉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萧景琰什么没见过呢？只是少年人的一颗赤诚真心。这大概就是洛恒说的一往无前吧。原来需要这么大的勇气，最难的不是翻墙，也不是怕被金无畏抓走，最难的是给出一颗心，不知道他会如何处置。是该说出来的，就像洛恒就敢当着厉道勇的面说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严君玉只是说不出来，只能埋着头分糖人，把最大的部分分给他。而萧景琰凑过来亲自己的样子，就好像他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明白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